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马三立拜在了周德山门下学习相声，师父一直认为三立日后必能成才，也希望能把自己的能耐都交给这个徒弟，但马三立心中却另有一番盘算，他想改行当警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继续追忆马三立的艺术人生，聊一聊他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呢？想当警察的原因再简单没有了，学相声怕挨打。有朋友可能说了，这马三立的师傅周德山不是个大大咧咧的乐天派吗？怎么会打马三立呢？没错，周先生是没打，打他的是大哥马桂元。马桂元在艺术上相当苛求，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对于兄弟也是一样。马三立说相声一定要按着尺寸来，快了不成，慢了不成，即使效果比按尺寸演得好，那也不成，照打不误。马三立觉得简直没有活路了。一次，马三立偶然看到一张招警察的告示，上面的规定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那都有什么规定呢？咱们来听听电影《我这一辈子》里是怎么说的吧。 咦，爷们儿怎么的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赵大爷，我找了好几天的事儿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哎，起来起来起来，这蹲在这儿也不像话呀。哎，走走，我们回家再去打主意去啊。 哎， 反正铺子是关了，难过也没有用。再说呢，这个学裱糊匠啊，也没有什么多大出息，是不是？ 是啊， 不是给活人呐糊顶棚啊，就是给死人砸童男童女啊。 赵大爷，上我屋坐会儿吧。 太晚了，我看咱爷俩还是明儿再聊吧。啊， 不要紧的。大妞的妈呀，大妞的妈呀。 哎，赵大爷，您一块儿回来的？ 哎， 给赵大爷沏茶。 是的，您屋里坐着。 哎，好吧，好吧。你呀，也甭难过，是吧？咱慢慢的打主意，是不是？ 你说话是这么说呀，你那手艺没学完， 又不认识什么字，那干什么去呢？ 我呀可不是劝你啊，我看你也弄个差事当当吧。 您喝着。 哎，好好，老倪家，哎，放在这儿吧，放。 赵大爷，那这年头啊，这个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因为咱们不认识什么人，当什么差事去？ 当巡警啊。 啊，当巡警啊。 哎，呵呵，我告诉你啊，在北京这个大城里呀、啊，你要是不认识几个字，在什么手艺也没有，那就只有拉洋车，只要肯卖力气出点汗，就有窝头吃。可你要是认识几个字呢，那么再好点面子，就拿爷们你说吧，那就只有当巡警。甭说别的，要是一挑上啊，先有声好一传，一个月还有6块钱拿着，这大小是个差事，是不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我这一辈子》的片段。当然，马三立想去当警察，心里啊另外有一套想法。他想警服往身上一穿，谁也得惧三分啊，包括亲哥哥。不行，局子里边见。带着这个念头啊，他偷偷去了警察局。那马三立能考上吗？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谁的心灵美》，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曲艺爱好者很多，大家喜欢听曲艺。天津、北京的曲艺观众啊，你们懂？ 对， 老行家，老听众啊，所以你们欣赏水平高，这样呢，演员高兴，就促使这演员们也要是努力学习，要是加工，不断的促使，就是演员艺术上、技巧上也要提高。 对对，观众们爱听相声是吗？曲艺它跟戏剧又不同。 是啊， 啊，这个曲艺演员可也是穿演出服、演出服装，啊，简单的化化妆，但是他不是剧中人，一出场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是啊，我们化妆啊，不是扮戏。 对呀、啊。不是扮戏，跟这个剧情没关系。 对 啊，石调、大鼓、相声、单弦、对子、快板等等吧。不管他怎么样啊，化化妆，换换衣服，他不是剧中人。 哎， 跟这个剧情，他不是扮上戏了去，谁戴上胡子出来了？那不行啊，他是这个以演员的讲故事这种方式来演这个节目。 是。 那么简单的化化妆为什么呢？ 啊， 也不是为剧中人化妆。就化妆简单吧。洗洗脸。擦点粉，就是干净干净，反正那个观众看着舒服。 对， 就为这个吧。 化化妆啊，就是抬几分人才。 这个也别这么说，抬几分人才啊。也得分谁。 对对对， 是吧？啊，咱们就不提名字吧。某某个演员，他呀长得好看，五官好看，身条好，好歹的化化妆那就很漂亮。不只是曲艺了，戏剧也这样。舞台美，服装要美，音乐美，啊，腔调美。 对 啊，这是四美吗？ 啊， 就舞台四美缺一不可。 是啊， 必须有的。 您说的这是舞台上。 哎， 现在社会上也大力宣传四美。 社会里有四美。 哎，现在您看看报纸、 舞台、 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宣传五讲四美。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 啊， 知道 啊，知道。好， 这个我能不知道吗？ 就是 五讲四美嘛。 你知道好，你说说 啊， 你说说哪五讲哪四美。 哎，对呀、 啊对呀、 你说说吧。说说吧， 你说说，让你说说。 哎，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对， 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好， 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你说说我这是什么毛病啊？你接着你说呀，嘀咕什么？ 告诉你不听。好，说你不听。 你嘀咕什么？有话使劲说。

我认为不错。 嗯， 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讲道德，好，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你们这一家子三口人做的也不错。 你这儿损我， 哎， 你这儿损我， 哎，不能， 我们家能比你们家？ 哎， 我老伴儿能跟王嫂比吗？ 哎，你这是客气， 比不了。 据我知道，凡认识你爱人的，没有不夸的好的。 得了吧你，我那老伴儿，首先说教育孩子就不行， 啊， 教育孩子就， 你们那孩子不错，挺好。 你这看这模样，长得倒不错了， 多老实。 嗨。我给起外号大沙发 啊，大沙发。 哎， 怎么叫这外号？ 外表你看美观大方，里边啊， 嗯， 肚内空虚，除了麻袋大草包。 嗨， 大沙发。 是啊， 我在家里常说 啊， 一个人的心灵美， 嗯， 要工作上认真， 嗯， 不挑肥拣瘦，不仅仅计较个人得失， 哎，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嗯， 非得这样。 哎， 咱们家怎么样？咱们这孩子大人，咱们算不算呢？心灵美啊！ 哎，检查检查， 咱们的卫生搞得怎么样啊？ 嗯， 咱们的文明礼貌怎么样啊？ 哎， 咱们是不是见人主动的说话呀？ 对， 不是那样吗？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大搞卫生。 对，搞搞，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得利索了，多摆几张桌子， 哎，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哎，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哎， 来了人到咱们家，咱们是不是热情接待呀？ 嗯。 这些日子还不错。 是啊， 还不错。来了人呢，我们孩子主动的打手巾板，热手巾让每位擦擦脸。 嘿，好， 我爱人这就沏茶倒水 啊， 喝茶，每位倒上一杯。 哎， 愿意喝艳点的，咱家有小壶， 啊， 单沏小包茶叶，单沏。愿喝酒，咱家有酒 啊， 大曲二曲五粮液， 嘿， 茅台西凤芦台春啤酒白兰地喝。 啊，看看有酒菜吧。 韭菜这您得原谅 哦， 因为咱家人手少， 嗯， 没有什么可吃韭菜。 是啊， 也就是我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 嗯， 也就是松花海蜇牛腱子，凉拌粉皮儿， 嗯， 炸点小酥鱼也不错 啊， 五寸皮儿， 好好好， 没什么主食， 这就太好， 有干饭花卷，外购点烧饼， 哎， 主要就是没菜。 行了行了， 到咱这儿来呀，啊，吃就包含吃吧。 哎哎， 没什么菜 啊，什么菜？ 炖羊肉啊， 啊， 爆肉片 啊， 南煎丸子 啊， 也就素食锦， 嘿， 还有这个小碗烩豆腐， 好好好， 也没别的， 不错，蛮好， 太简单，早晚两顿， 哎， 随来随吃， 嗯， 不拘人数，来几位都行， 嘿， 烩饼加工 啊， 咱也不嫌麻烦， 太周到， 怎么样？ 太周到， 咱的文明礼貌怎么样？ 好， 你瞧， 嘿， 来的人保证让他来时高兴，走时满意。 哎， 我们爷仨虽然累点， 嗯， 也是心情舒畅。 对， 你瞧，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无亏，这就行。哎，除了上交税收啊，月月的基金逐渐上升。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 饭馆。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谁的心灵美，我们接着来说马三立报考警察的故事。笔试文化顺利过关，接下来是面试。这一关马三立卡壳了。负责面试的巡官上下打量着马三立，这份身子骨还想当警察？别说逮贼了，一阵风就兴许把你给吹躺下。马三立再三央告也没有用，突然巡官对他说道，小兄弟，你这张嘴再加上这千里挑一的模样，要是说相声绝对够材料。这句话把马三立给气的，心里说，要想说相声还到这儿来干嘛呀？从警察所回来的路上，马三立似乎突然开窍了，连这警察都看出自己是说相声的材料，自己怎么会说不好呢？从这儿开始啊，他练入魔了。平时很少再能看到他说笑，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时，脑子里想的全是段子。自己已经魔怔到吃饭时把筷子插进别人碗里，走路撞上电线杆子的程度了。正是这种非学不可、非练不可的精神，让他的艺术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之后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接着为你讲述。节目最后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少次挥汗如雨， 后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接着为你讲述。